有人说呢，跳舞呢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呐、啊。跳舞呢可以摧毁压力，舒缓紧张。跳舞呢可以保持青春朝气，让你拥有健美诱人的身材，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魅力，让你的心灵呢能够永远的保持青春的活力和激情。跳舞呢绝对可以提高你的自信。阿信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伤心的人呢别听慢歌。现在有一点困倦的你，是不是也可以来一点快歌呢？下面一首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你哭得太累了，你笑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得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谁是错的，谁是谁，被谁都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困。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握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人生翻翻的旅，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哦哦哦哦，繁星都释怀了，光光都亮来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个争执都配出和平歌。错的，谁是谁，被谁都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哭了。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握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 这个世界上呢，最难体会到的就是悲伤了。每个时刻每分每秒都会有悲伤和快乐的事情发生，快乐是可以传染的，而悲伤呢，不是自己亲自体会就无法感受到底有多么的悲伤。所以呢，做一个快乐的人吧，快乐到让别人都可以因为看到你而感觉到更加的快乐。下面一首歌，陈慧琳 So Hot 送给大家。 走，喜欢派对的，喜欢你。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要记住啊，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快乐富足；永远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很孤独无助。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呢？虽然没有一种可以治愈心情的特效药，但是呢，我想，真正想追求一种治愈的方法，那就是通过音乐来帮助我们。那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Regina Spektor 带给我们的 Small Town Moon。我相信呢，这首歌会有这样的功效哦。 Must have left 1,000 times, but every day begins the same. 'Cause there's a small town in my mind. How can I leave without hurting everyone that made me? How can I leave without hurting everyone that made me? Oh, baby.Baby, it's all about the moon. I wish you wouldn't have broke my camera. 'Cause we're gonna get real old real soon. Today we're younger than we ever gonna be. Today we're younger than we ever gonna be. Woo! Today we're younger.Baby, it's all about the moon. I must have left 1,000 times, but there's a small town in my mind. 没错，这是一首听过的让人会觉得心情顿时平静下来的歌曲啊， Small Town Moon。 那你会不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呢？啊，我们的生活就需要这样张弛有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推荐吧。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依然很抒情很温暖，许魏洲呢柔情演绎了一首歌，就是月光，并实力担任了词曲创作。那许魏洲低沉的嗓音，哼唱极致的温柔，搭配起来有一种别样的清晰和穿透灵魂的深情。没错，有些时光怎会忘，有些人怎会忘，在那时有你，有那片宁静的月光。听听看吧，来自许魏洲月光。 独自走在路上，看着天上月亮，就想到了我和你在那一天晚上。你就是那月亮，我就是那太阳，默默在你的身后给你温暖的光。上弦月像你的脸庞消失的模样，却后感伤远了又望，淡淡的微凉，但没有了你给我的 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天上月亮，就想到了我和你在那一天晚上。你就是那月亮，我就是那太阳，默默在你的身后，给你温暖的光。上弦月像你的脸庞消失的模样，缺后感伤远的幽望，淡淡的微凉。但没有了你给我的太阳心的光芒，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伤远了幽望，淡淡的微凉。当没有了你给我的太阳心的光芒，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 梦不会碎。

甚至不想是朋友，实际上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带过我们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你是想做沉默的大多数还是天机的一小撮呢？不能改变环境的话呢，就只有适应这个环境。没错，这可能都是我们所谓的正经人应该做到的一些事情，是吗？好了，放下那么多沉重的包袱，我们来小幸福一下。下面一首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一首听起来就会非常美的歌曲啊，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叮当为音乐剧《搭错车》献唱了主题曲《一样的月光》。作为这部音乐剧女主角的扮演者，叮当的翻唱既是对主人公阿美内心的诠释，又是在向原唱苏芮致敬。为了更突出现场感，新编版里加入了哥特摇滚和交响乐的元素，跟原版相比更有戏剧张力。对于年轻一代的听众，这个版本或许更有吸引力。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叮当一样的月光。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熊辉，边听歌呢边和我们互动一下吧。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每天都在追求，每天都尚未成功啊，这是很多好想谈恋爱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状况。那有时候吧，很想谈恋爱，刚开始暧昧的时候呢，嘿，又觉得自己累了，这是吗？所以呢，爱情呢也和烧菜做饭一样，需要讲究火候，火候大了应该会糊吧，你说呢？好了，要知道呢，要先好好的爱自己，才会去好好的爱别人哦。下面一首歌《好想爱》送给大家。 Baby， 你的笑让时间停在这秒钟。Baby， 我知道 you are the one I'm looking for。 白色诱惑太温柔，情不自禁想把你拥有。 我心高速跳动，就像肩上对你说 Could I really wanna give you a call。 Baby，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么动心，那么默契，不要害怕给我你的心，一秒都不愿错过，好想就把你拥入我怀中。 Baby，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距离，没有怀疑，明白你已偷走我的心，你的唇语我走过，想问你直到最后。 Baby， 你就像天使在我身边经过。 Baby，我的心不听话，正蠢蠢欲动， 不想要失去联络，能不能把电话留给我？ 想的女生不多，纯情就能融化我，这一切只有你不能错过。 为什么怎么都要一直念头里外，可现在可不可以不要跳这么快，只想跟你说嗨，不是吧，因为你真的不赖，让我安慰你，保护你，相信你，像一个渴望，心一直跳，真想要 You're the one I'm looking for， 能不能把电话留给我，全世界向你得到的每个多 Girl you got me caught up on， you made me fall in love， you still come back and let me say my soul，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baby。 每天问一次你快乐吗？有些事何必在意，有些人呢何足挂齿。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梦想，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了，不管生活怎样，我们依旧要保持微笑哦。因为你忧郁难过一天，你就会失去快乐一天的权利，你明白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再次祝愿大家幸福和快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呢明天再会，拜拜。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扎在我心窝，哦，你是我的花朵。